锵锵三人行，文道，今天咱们俩也看看医生、 啊，对， 这是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了， 是， 而且是北京大学的，咱们跟北大有缘，徐凯文老师， 你好， 谢谢，你好， 他是这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在新闻上曾经看到过，就说这次地震灾区啊，心理救援工作，然后就感叹人才太少了， 嗯， 因为啊，这个心理学治疗里头还分多个门类。比如说这个创伤后的这种治疗，对吧？这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学科。那么它就是说中国通过国际这个认证的这种叫什么创伤 国际创伤治疗师， 国际创伤治疗师只有33个，他就是那33个之一。 嗯， 就这么少。 当年培训出来的， 对，2001年到2005年在北大做的培训， 现在还有吗？ 现在我们现在积极的希望赶紧重新启动第二轮， 所以这正是他去地震灾区的这个感受啊，他就是他是第一批专家吧去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 对，我想不知道怎么界定第一批，因为当时是各路人马纷纷入川这样子， 嗯， 所以无法界定哪是第一批。但是从我们这个项目组而言，就是这个中国心理学界危机与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这是联合了国内心理创伤方面的专家，还有临床心理学方面专家。有这样个项目组，那么我作为这个项目组的一个 专家， 哎，包括和中国和心理月刊的这个一些专家一起下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到那儿，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种专门经过训练的这种创伤后心理治疗师，我们数目太少，跟需要帮助的人群相比的话， 对，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更大的问题是说去的当时有很多的心理援助者去啊，就各种各样心理背景的心理援助者去，我觉得大家的热情很高，动机都很好，但是创伤治疗是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它跟一般的心理咨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一般的心理咨询方法，就好像我用内科医生去看脑外科的疾病，脑外科的疾病，而且是那很可能你看病的方法最后造成了伤害，实际上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很着急说赶紧回来。 怎么样会造成伤害？ 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是两类例子吧，一个非常常见的，现在说的夸张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前线都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呢？一个灾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灾区群众的一个帐篷里面，一天去6批咨询师，每个人谈20分钟走人，这个不是咨询，连咨询都不是，这是骚扰。 哦，是这样啊， 这是一个。然后我会听到一些很恶劣的例子啊，就是说有人目睹了以后写下来的例子，比如说有个咨询师跑到那儿去，然后要一个丧失了母亲的小女孩写对母亲的思念写下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的。刚刚丧失母亲的时候，你需要回避这件事情，而不是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回避是好的反应。 回避是好的，暂时回避。 对对对，谁受得了这样大的伤痛？他让他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小女孩写的那个纸撕下来带走了，人走了，再没有回来。他拿到一个很鲜活的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个孩子呢？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拿孩子 等于自己做研究。 我不知道是做研究还是作秀，就是说我会把这种现象叫做，我回来以后在北大做了演讲，我把这块面的讨论叫做心理咨询秀。 心理咨询秀。 但是你知道创伤治疗在这个阶段急性期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不接伤疤， 对 啊， 一定要保护他，给他基本的安全感，然后帮助他照料他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因为人在严重创伤之后，他会有退行，退行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变得非常无助，像小孩子一样，成人都会照料不好自己，然后身体上会出很多问题，所以照料他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你这个时候去揭他伤疤，你一定要把这个创伤的经历回忆出来，这个成人都会崩溃，更何况是孩子。所以孩子的反应说：“求求你不要让我再说了。” 嗯，我 看到特别难受。 对，有一集我们也有一位心理学家上来跟我们聊这个问题，他也就说，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那么多人过去，所能做的就只是一个包扎，他形容一个包扎， 救的工作， 对，这不还远远不是治疗， 对， 治疗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个震灾发生了，那么多受灾的人，那么你们就33人，将来这个长期的治疗怎么办呢？ 对，实际上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这些天来从特别是从灾区回来以后会特别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怎么说，经历这么严重创伤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可能是几百万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他们的创伤可不是说我今天被人撞了一下这种创伤，他是丧失他最亲密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什么，丧失安全感。1分钟之前你风和日丽， 你周围的一切都是非常美丽的这种图像，一分钟之后生命毁灭了，整个家园都全毁掉了，然后你所有熟悉的人可能就死在你面前， 一无所有， 这是破坏人最基本的安全感，所以这种创伤比一般的这个丧失还要更严重。 因为照他来说呀，他说你比如说要是有这么一个病人的话，那么我可能需要在那儿设一个心理的这个医疗中心， 对， 然后甚至要长达2年的时间一直对他进行治疗，是吗？ 对，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年数应该是多少年，因为我前两年也是个人的学术兴趣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北大做的这个研究是什么呢？唐山地震，前两年是唐山地震30年，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想要做这个研究。30年以后，唐山地震的幸存者，一般的幸存者，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所以当时做了这样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是说，一个比较虽然不意外，但是还是惊人的数值，就是我们所调查的这个人群当中，75%的人还残留有创伤后，就经受创伤以后的症状。32年以后， 比如说是什么症状？ 做噩梦，性格有改变，然后还是脑海当中还是会就是想起唐山地震的时候那些悲惨的画面。比如说我有一个唐山的朋友，他就跟我举起例子，他就告诉我说，唐山地震每年的时候，每年这个会有一些演出，关于唐山地震的这种演出，这个演出可能也演得比较真实，就反映当时真实情况。当时这个剧场里面的唐山的人都会哭成一片。有些人根本就看不下去得走掉，我觉得能我太真了受不了。而你知道现在唐山，我得到的，包括有很多唐山的朋友来告诉我，甚至有一些也是我们专业工作者特意来找我说，告诉唐山现在情况就是反应很大。这个在 反应很大， 对，反应很大。从创伤的角度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汶川地震它就是像扳机点一样，是个线索一样，它激发了唤醒了创伤记忆，30年前的创伤记忆，现在的唐山人就像重新再经历一次地震，32年前地震一样，所以这个唐山人也是， 所以我就慢慢有点能理解啊，就是前一阵儿我们那个也是义演嘛，有一个这个志愿者的救人的队伍叫唐山13义士嘛， 对， 13个唐山农民， 嗯， 一路就是这千里兼程啊，就是从唐山在出现灾区5月12号当天，他就火车打车怎么着一直赶到汶川那个地方，就是四川地方去救人。 对， 然后我就跟他那队长讲，他说呀，我们这个唐山人啊，听到这个事情啊，感觉是跟你们 完全 不一样的，就是而且是那种救人如救火呀。 对， 而且我们当年都有这个记忆，这 对 他这我现在得到印证。 对，我还可以说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我唐山朋友告诉我的情况，我这个数字没有核实过啊，不能够作为官方数字来说。他们说他知道的情况，因为他是卫生系统的，他知道唐山这个汶川地震以后，唐山市捐血的量，有献血的那个数量，跟北京市差不多，但是北京市的人口是唐山的10倍。这说明什么？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这么严重的灾难实际上破坏了人的一个基本的安全感，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助，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抵御这么严重的一个自然的灾害。但是32年以后，我可以献血，我可以去汶川，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治疗我自己，我说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啊，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能够做些事情去哪怕改变一点点，32年前我是坐以待毙， 是无能为力的。对， 这其实是一个心理的结呀，我们感觉出来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你刚才就讲到的这种隐痛哈，好像咱们上次跟香港那个心理学家聊，他也是说到一个专业术语，我们不太明白，说比如说现在你要不能让他触动他的这个伤疤， 对， 但是呢早晚在这将来得把他这个结呀得打开，说有一个叫粉碎记忆，你听说过吗？ 叫记忆碎片，我们可能翻译不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记忆碎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讲，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或者说如果有谁经历过严重的创伤的话，你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经历创伤以后，你对这个创伤事件本身你的记忆是碎片状的， 不完整的。 你可能留在你脑海当中最深刻的东西就是那些最糟糕的画面，比如说楼塌下来了，你看着你最亲密的人就在你面前就当时就去了，然后问题是说这个画面它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它不断的在你脑海中持续的呈现，这就像我们说的术语叫做再体验或者侵袭性症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对于你来讲，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讲，就好像这个唐山地震或者汶川地震在不断的重演。 对， 非常的痛苦， 而且 对对会做噩梦。 而且这种经验还是不能叙述的，就是说它是碎片状的。 对， 所以它没办法。比如说平常我们回忆一件事情是能用个故事把它说出来的，它是说不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的。 对对对，所以我会评估一个人就是经历这个创伤以后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如果能够把这个故事说得比较完整，说明这还好，就是他记忆碎片的越厉害他创伤就越厉害，然后他会越痛苦。 哦，就是好像就像肉体上给砸的分崩离析了，这个记忆是吧？ 起来了，要串不起来。所以很大程度上，这个治疗也是说把这个记忆整合起来。 其实我就挺有感触的。你说过去咱们老觉着美国人，你比如说就过去我们外行啊，我们觉得美国人太娇气了吧？什么打个越战回来就是多少年的退伍军人，什么就不行了？他我说我一想，我说我们经历过多少年革命战争了？就好像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感觉中国人民很坚强啊，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原来这 是 我们不懂。 很大的疑问，就比如说中国，我们说我们多灾多难，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天灾或者人祸，那么这些的灾难之后，比如说我们过去没有这个专业，或者没有这么多的心理医生，说大伙是怎么办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就是病耻感。你有这种痛苦的体验是个丢脸的事情，因为这说明你不够坚强。 哦，这是我们早年的那个教育。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这样的问题他不会表达，但是不表达不意味着他没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会表现为什么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他就会表现为他跟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不容易信任别人，容易对别人有很强的敌意，他不容易建立亲密感，就是他不容易爱上别人，因为对于他来讲，就是因为这种创伤记忆当中，在创伤中他可能丧失了最亲密的人。所以他会对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说得特别清楚，就是你失去了一个你最爱的东西了以后，你宁愿不要再这样的东西了，因为你知道失去的痛苦。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影响就是说，可能这个人一辈子以后，一辈子他就变成一个性格比较古怪的人，他就不能够跟别人建立新的亲密关系了。而建立新的好的亲密关系是治疗创伤最重要的。 哦，是吗？ 对 对，我正想问你，其实这不光是地震灾民呐、 对， 人生当中每个人都经历难以承受的这种失去、丧失。那这从心理救援的角度上说，应该是怎么样呢？ 我会觉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内没有这样的研究，但是国外的研究，75%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至少经历过一次心理创伤。这个创伤是指威胁到自己或自己亲密人生死的这样的事件 啊， 3/4的人。但是呢，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说，大多数人都能够自我康复，1/3到2/3的人可以不经治疗自我康复，但是毕竟有1/3的人，他不经治疗，他会有长期这种后遗症。比如说我做了唐山的研究，唐山研究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我把唐山地震的幸存者分成两组，一组是说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在5岁以下，一组是5岁以上，也就是说他所有情况，其他所有情况都一致，只有一个年龄有差别。结果发现什么呢？就是年龄越低，他受的影响越大，但他受的影响最主要的方面不是我刚刚说那些创伤的症状，不是闪回这些东西，是他性格上的改变。他 性格 会更退缩，更依赖，会更这个情绪很会更不稳定，更不信任别人。所以他会可能会变成其他人眼中就是跟他相处人当中觉得比较古怪，不太好接近的人。 那么我还有个问题，就比如说像这个赈灾规模那么大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讲唐山那个例子，就说到比如说在这一次事件中，唐山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关怀跟激情，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治疗的方法。 对 不对？ 特别好。 那么是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现在我们平常讲这种创伤治疗是一个医生对病人单对单的东西， 对。 可是问题现在这些地震的灾民，他可能损失比如说是整个县的瓦解，就整个社群都结束了，人际关系全断掉了。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治疗是不是要做一点，就是超越单对单的，而且还会不会有一种治疗方法是比如说透过社区的重建， 对 人际关系，比如说整个社群的重建，是这种东西怎么做？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课题。首先就是说不成比例这个问题，怎么去帮助数以百万计或者说至少有数以十万计特别严重的这种创伤的人。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说你必须要立足本地去做治疗，因为这是个长期治疗，你不可能北京的治疗师每个礼拜飞过去，也没有那么大经济的力量，就是所以一定要立足本地去培养本地的咨询师。而且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北京和四川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城市和农村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嗯， 我在北京做一个心理创伤的病人来访者，我的治疗可能要比这个在四川做这样的工作，再去做这样工作要容易的多。 嗯，因为你比如说他在北京治疗，他跟他的文化水平啊背景相似， 对， 大家交流沟通 就容易建立关系。 对，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是这两天在想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非常事件非常的大的困难，要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在想的是说，可能在这个时候创伤心理学家要更多的扮演政府决策者的顾问的角色，就是说其实这样最能够去帮助这个这么大量的灾区群众的是政府，不是任何一个 NGO 组织或者说一个学术的机构，都没有这个力量，只有政府才有。 政府是最大的心理救援机构， 它力量大， 对，它力量大，它影响力大，它能够把影响力传下去。 嗯， 是。然后比如说地震发生以后，我们的总理第一时间到现场，而且在现场很长时间，当然我们会很心疼，也会担心他被创伤。 嗯， 他会被创伤 啊？会吗？ 他当然会被创伤 啊！眼见到这些情景， 他看到那么多悲惨的情景， 啊、 对，他就是世人一定会被创伤，可以这样讲，就是一定会。而且我们总理本身又是很激情的， 对， 这样的一个爱民如子的这样的一个总理、但是他在现场，他说那样些感人的话，他做那样的决策，会给受害者这个幸存者特别大的心理支持。 嗯。 这个要比我们一个普通的心理工作者能做的工作要大得多。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是同样反面的话，可能政府官员决策者他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他可能会不太能够理解，对，他可能会无意中做错事，或者做的不是那么对的事儿，内心当中深深的伤痛没有人真的能够理解，没有一个机会去充分的表达，他就会变成一种愤怒。 嗯嗯， 这种愤怒可能会表现为直接对政府或者说有关当事人的这种攻击。 嗯，所以我就说悲啊很容易变成愤。 对， 咱们在这个灾区啊，其实个别地方也有这种情景的出现。现在我们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个要什么闹事的问题或者赔偿，在人的情绪啊遭受那么大的丧失，它要表达。 对， 所以作为政府啊，也要像心理医生一样体贴入微。知道他的这个心情， 对，你要能够理解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如果说你站在一个纯粹政府的立场上去看后，你把它解读为是一种为了钱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实际上你在羞辱他。 嗯， 你这种羞辱会引起更激烈的对抗。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不只是所谓追究责任的问题，还是这个政府怎么样去协助这个社群的一个重建，他能做什么东西呢？ 我会觉得这是，就首先还是要说这是个全新的课题，谁都没有做过。但是我会觉得，我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创伤治疗说到最后最重要的不是去治疗这个创伤本身，而是帮他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最大的丧失不是丧失一个肢体啊，不是丧失财产，是丧失你生命当中最可信赖的人。那如果这个已经丧失，这个丧失已经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帮助他去重新建立这种亲密关系。 跟谁建立的？ 那 身边的人、啊、 对，你看会有这样的现象，全球跨文化的现象是这样子的，就是无论是哪个文化哪个民族，它都会有婚姻会家庭，这没有谁教，不是上帝设定的人类模式。为什么会有家庭？就是除了亲缘关系以外，你还可以跟其他的有亲密的可依赖的关系，对吗？ 嗯， 这就已经给我们答案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重新，比如说这个重新找到新的伴侣，当然这个需要有过程，这个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找到新的伴侣、新的家人，或者说有新的孩子，这些东西都可以治愈创伤，这个要比心理治疗师作用更大。问题是我们心理学家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帮助他克服对亲密感丧失的恐惧，去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的希望啊，是要往前看，建立新的亲密关系，这个我学会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讲的很启发我，而且还带来了几张这个灾区的照片。 嗯， 我请你看图说话。 嗯，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这是什么？ 这是在绵阳中心医院外面，就是后面的墙就是他的那个大厅外面的志愿者。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围着这个志愿者看，然后拍照，但是他睡得非常的死。 啊， 这是一个非常劳累的志愿者，但是当时让我们都很感动。他在做尽他的力做很多事情。 咱们再看下一张。 画面中的这个照片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小姑娘，她是一个从安县绵阳安县重灾区刚刚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哦， 然后她逃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中心医院去当志愿者。 他做志愿者做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他在为这个地上的这个伤员倒屎倒尿。 哦， 一个90后的女孩，她大概这辈子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她干得特别从容。 真是，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这个孤儿，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孤儿。 小学学生， 对对对， 寻找亲人。 对对对，他们学校的房子很好，所以刘汉很有名。 对， 那个楼没垮， 小学楼， 所以孩子都在，但是父母亲不在了，就是没有找到。所以这个是在绵阳体育馆的一个照片。 嗯，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父母亲，我很担心这一点。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帮助他们更好？我特别想讲的一点是说，从心理学观点来讲，我们不赞成把这些孩子弄到外地去。 嗯啊，现在很多省市伸出援手说可以到我们那儿去。 对对对，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你知道你的家乡是你的根，这个为什么要叶落归根，是因为根是你最基本的安全感的来源。你离开这个地方，你把一个孩子连根拔起扔到北京，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要重新适应，而且他还有没有父母的支持， 对 他来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从我们角度来讲，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尤其创新心理学家要做一些政府的这个顾问的这个角色，怎么样做对孩子是最有利的，不完全是凭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善良，怎么样做最科学。 嗯，很需要的这专业意见。 没错， 对专业意见。 可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像我很关心一件事，就是现在比如说全国都很关心赈灾，那么多人进去，那么多志愿者在当地，那么多不同的团体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天当大家要走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一个情况呢？对灾民来讲， 我是会这样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北大心理系也是在向学校里面提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一定要在当地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心理咨询救援的几个机构，也就是说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 常设的 机构，就是说他不离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创伤恢复的角度来讲，这也是特别想给政府提的建议。不是说他现在遭灾了，他现在情况很糟糕，他现在丧失了所有的一切，你去可怜他。一个人从葬礼